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要首先来关注，在美国洪水的猛力夹击之下，被特朗普夸耀建得最漂亮的美墨边境墙的部分墙体已经出现倒塌。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增加，给世界多国带来重重挑战，而作为世界粮仓的巴西也面临着粮食减产的风险。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越南，越南已经多日连续日新增在10000例上下，严峻的疫情使得越南的一些工厂呢处于停产的边缘，这也使得产能的下降导致不少欧美品牌供货商十分的着急，他们甚至希望美国政府尽快去捐疫苗。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号称坚不可摧的美墨边境墙，而如今呢，部分墙体已被洪水冲垮。在说美墨边境墙之前，先得说说近期袭扰美国的洪水。来关注眼下美国正深陷的热带风暴亨利，这导致的强降雨在美国多地引发灾情。 It was raining all night, but when I got up at 4:30, it was starting to really flood, and it just happened so fast.By 6:30, we were on the roof of our house and nothing worse than usual. You know, we're used to the hurricanes out here in Montana. 热带风暴亨利登陆美国罗德岛韦斯特利附近，持续风速是每小时95公里，阵风为每小时110公里。而这次风暴携带了历史性的强降雨，在美国南北多州发生了洪水、停电，多人丧生、失踪。尤其是田纳西州洪水泛滥，气象部门说雨量之大堪称历史性的。亚利桑那州也遭遇了几十年来不遇的洪水灾害。更使人叹息的是，在田纳西州的韦弗利，一位55岁的美国女网友直播自家门前的可怕洪水。她拍了一段70秒的直播视频，剪辑在了 Facebook 上。想不到几秒钟之后，她自己竟被洪水冲走了。在视频中，人们听到他不停地说，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他和儿子都被困在家中，从家的窗户望向屋外呢，已经是一片汪洋，大水淹没了整个城镇，完全没有消退的迹象。最后儿子决定带他去屋顶避难，随后画面结束了。事后根据邻居证实，儿子汤米获救了，但是母亲艾蒙德，就是视频的拍摄者，在大水中失踪了数小时之后，遗体被发现。当地警方表示，这儿的人们需要帮助，未来一个月里，这里都会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I would build a great wall, and nobody builds walls better than me. 大家可能听出来了，这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高声地夸赞自己，没人比我更会建墙，我建的墙特别的坚固漂亮。2015年，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向外界公布了他当选以后的筑墙计划。他说自己计划在美国南部的美墨边境修建一个像长城式的边境，那是坚不可摧、有效的、高大的、强大的、美丽的。但是美国媒体近期公布的现场照片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位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没有完工的一段边境墙已经严重失修，金属栅栏被夏季的雨水冲到了支离破碎。媒体说，这简直是把闸门从铰链上炸开了。在道格拉斯附近一个地方，至少6处闸门被冲毁了。据当地的报纸报道，边境墙的其他部分也受到了上个星期强劲季风的袭击。据美国海关和移民部一名发言人证实，洪水确实冲毁了道格拉斯市部分的美墨边境墙。 报道指出，2020年特朗普执政时，专家警告说，这段造价210亿美元、大约长1128公里的边境墙，其沿线一些地方的防洪闸门，在暴雨洪水期间需要保持开启，以避免洪水携带沉积物、树枝、岩石、碎片等等将墙体击倒。但是据媒体报道，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很多闸门呢需要手动来打开，并且这些闸门每次会持续几个月都无人看守，这可能会使走私者以及移民很容易进入美国。在上周的洪水暴风雨当中，边境墙的闸门是敞开了，可是之前美国又经历了几个月的干旱，长期的干旱又使得边境墙坚固性受到冲击，加上这次洪水的突然袭击以及雨量的暴增呢，边境墙似乎是无法应对这场历史性的洪水。据亚利桑那大学的专家说，道格拉斯地区今年的季风降雨量几乎是年平均量的两倍，部分地区的水流量一度达到每秒8立方米。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就任之后呢，就冻结了美墨边境墙的建设工程，并下令审查成本。今年4月，五角大楼宣布取消由特朗普政府拨款使用军事资金来支付的建墙合同。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一直坚称墨西哥会为边境墙买单，而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而这一段边境墙呢，始于2017年开始建设，一直是饱受诉讼以及成本超支等问题的困扰。被部分冲垮的边境墙什么时候能够修起来，外界还不得而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巴西有世界粮仓之称，因为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名第5，其中耕地面积呢在国土面积中占比很高，有着 3.88 亿公顷优质高产的良田，而且平原和草场面积开阔，适合发展农业和牧业。巴西天然的农业优势令很多国家羡慕不已，然而气候变化也给这个天下粮仓带来不小的威胁。提起气候变化，人们会想到全球变暖，刚才美国的极端天气、物种迁徙、海平面升高等等。然而在巴西，这些问题或已成为现实，或正在加速到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世界粮仓眼下面临的气候困境。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遭到砍伐最严重的巴西亚马孙雨林的南部地区，旱季和上世纪70年代相比延长了3到4周，平均气温上升了3摄氏度。今年上半年的巴西亚马孙雨林的砍伐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这不光是加速了当地的物种的灭绝，也加速了气候变化。这是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米尔顿对媒体表示，当地的水文周期出现了极端的变化，一些地方几个星期就会把过去半年的雨下完了，导致了洪涝以及泥石流灾害，而此后数月这个地区又严重缺水，引发旱灾。他说，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儿了，并不是说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数年。持续的干旱不仅导致了农业大幅减产，还会直接导致能源短缺、物价上涨、航道的关闭、影响物流运输等等。而这些在巴西的乡村，人们的感受就非常的明显。例如，过去有大片的草坪，但是随着海平面的不断提升，草坪已经被海水吃掉了。目前巴西全国3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数是依山傍海。本地的研究人员提出，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那么未来这些城市就无路可退。 Com aumento de 2 graus a temperatura vão passar a ocorrer, outras que não suportam esse aumento de temperatura vão deixar de ocorrer, e isso a gente já percebe, né? 这是巴西乌巴图巴海洋生物研究基地的负责人雨果加洛，他说可能未来几十年这儿就会有很多真正的环境难民，因为环境的改变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同时有研究指出，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域过去5年水温持续异常，已经导致一些生物迁徙，改变了栖息地或是孵化地。因为水温提高了，这里可能会有一些过去没有的物种， 但是因为温度改变了，一些物种又会消失了。一系列气候变化、人为的森林砍伐，让世界粮仓巴西所面对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越南，曾经的全球抗疫优等生越南眼下呢，也是深陷疫情的泥潭。根据越南卫生部的数字显示，越南现在已经是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病例在10000例上下。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的疫情是最严峻的，这也迫使政府不断的升级防疫措施，希望在9月份能够将疫情控制住。越南卫生部表示，本轮疫情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感染周期短，而很多的人口稠密、工业园区众多、地域间人员流动大的地方呢，出现了疫情，并且在条件简陋的居民区快速蔓延。所以胡志明市是从今年7月初就开始实行了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了限制市民的外出、限制大部分的公共交通、暂停非必要服务等等，并且于8月15号宣布延长限制措施到9月15号。然而疫情依然是居高不下。严峻的疫情确实也对越南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越南工贸部说，这轮疫情涉及了一些就业人数多、经济贡献大的工业园区，影响了工业链和出口活动。越南要实现今年6.5%的 GDP 增速，面临重重困难。据越南媒体报道，随着防疫措施的不断收紧，很多企业不能够满足就地生产、就地用餐、就地住宿这三就地的防疫规定，而只好停产。有条件遵守这些防疫规定的企业呀，又遭遇了成本在升高、产能降低、人手不足的困难。分析认为，在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今年的越南零售业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现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正在全力冲刺疫苗的施打，争取到9月15日要控制住该市的疫情。从23号开始，他们已经在军队配合之下进行2周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期间仅允许防疫人员、警察、基础设施维护人员以及医务人员等等特定人群的外出。越南人口大约是0.97亿，但是目前全国新冠疫苗的接种技术只有1700多万例，如何获得足量疫苗是越南当前的一大挑战。越南是不少全球知名品牌的亚洲生产基地，疫情的吃紧使这儿的产能大为的下降。据越南媒体报道，不少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的货品供应已经有下滑的潜在风险，甚至一些品牌开始考虑涨价了。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报道。 从2013年到2019年的统计数据上来看啊，越南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之后的第三大鞋类产品生产国。近些年，越南的服装类产品出口也能排进世界前五。那对于部分品牌来说啊，越南在其供应链中是格外重要。比如阿迪达斯有28%的产品来自越南。2020财年，耐克品牌的鞋子更是有差不多一半是由位于越南的合约工厂提供。但7月中时，至少3家位于越南的耐克供应商的工厂停产。7月19号，标普全球市场材质曾发布报告警告，越南产的耐克鞋可能告罄。这类生产中断呢，对于各大品牌也将带来直接的损失。阿迪达斯在本月早些时间就表示，其位于越南的大多数的供应商的产能自7月中以来就不再可用，预计下半年将因此损失6亿美元的销售额。该公司同时指出，这种生产中断将使其无法完全满足强劲需求，并且将考虑涨价。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大型品牌也早已开始重新调整供应链。受贸易战等地缘风险因素影响，一些品牌在疫情前开始将产能从中国往越南等国转移。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降低疫情带来的供应风险，美国鞋类提供商沃尔弗林集团已经在今年将部分产能重新转回中国。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现在的越南的供应情况非常不稳定。 The concern right now for everyone is how to access the vaccine, and it takes time. I think Vietnam is in that situation, and I think over the next 1, 2, 3 months, vaccines will come, and and more get vaccinated, and hopefully we'll get back to normal probably late this year, early next year. 八月中，包括耐克、盖普等在内的超过80家美国服装和鞋类公司已经是联名致信拜登，要求美国加快对越南的疫苗捐赠。最新消息显示，古巴将为越南提供疫苗和技术转让，而越南的相关部门也在近期承认了当前疫情防控措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可能考虑调整。那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和越南当地的生产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外汇储备额一个月内增长了近46亿美元，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到七月底，韩国的外汇储备额大约是4586.8亿美元，创下历年的最高纪录。这比今年五月创下的最高纪录又增长超过20亿美元。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么中国又怎么样呢？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也公布了2021年7月份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动情况。到七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大约是32359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19亿美元，升幅为0.68%。虽然中韩两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差异较大，但经济构成上有相似之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都成为了全球强劲的出口国，外汇储备也都在强劲上升着。那么到底什么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创新高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美国会不会因为国内通胀压力而停止其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呢？那么外汇储备在这时候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缓冲作用？接下来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访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吴准范先生，来听他的解读。 올해7월말기준으로우리나라외환보유액은대략4586억8천만달러 截至7月底，韩国外汇储备额约为4586.8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去年6月至12月，在新冠疫情持续扩散的情况下，韩国外汇储备依然连续7个月创新高，今年一月至六月经历起伏之后，七月再次创新高。从具体资产类别来看，由国债、政府机构债、企业债等组成的有价证券为4149亿美元，占到外汇储备的90.5%，存款为308.1亿美元，黄金为47.9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头寸为46.7亿美元。 IMF 포지션이46억7천만달러등으로구성되어있습니다。 简单来说，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平时积累的应急储备金，确保政府和货币部门可在进口外国货物、偿还贷款或者应对外汇市场突发情况时随时使用。因此，外汇储备额可以说是国家经济的安全阀门，对稳定汇率、提高国家信用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外汇储备之所以创下历史新高，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外汇资产的运营收益增长，就像前面所说，外汇储备额的大部分是有价证券，这部分资产的运营收益增长，外汇储备自然也随之增长。第二，外汇储备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外币资产构成的，还包括欧元、日元、英镑等。进入今年，美元持续走弱，欧元、日元等其他外汇资产换算为美元后有所增多，造成外汇储备增长的效果。另外，虽然并非直接原因，但是国内企业的出口大幅改善，经常项目收支长时间保持顺差，降低了外汇储备减少的可能性。 以六月底为准，韩国外汇储备在全球排名第八，自四月底以来连续3个月保持相同水平。从全球排名情况来看，中国以32140亿美元排名第一，日本、瑞士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此外，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外汇储备也多于韩国。回顾过去， 韩国现有的外汇储备令人感慨万千。韩国曾因外汇储备遭遇过巨大危机，1997年外汇储备一度跌至39亿美元，最后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金融。不过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外汇资产情况逐步改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虽然又经历了一次危险情况，但此后外汇储备始终保持着良好水平，达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100多倍。新冠疫情当下，韩国外汇储备依然能够达到全球第八，这意味着什么呢？ 外汇储备额越多，意味着对突发情况的防御能力越好，因此可以说韩国宏观经济的健全性良好。不过在评估外汇储备健全性时，除了外汇储备的多少，还要考虑韩国持有的总外债中短期外债占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例等指标。以今年三月为准，韩国总外债中短期外债占比为 29.3%， 较过去十年 30.8% 的平均水平有所改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例为 37.1%， 较过去十年 36.4% 的平均水平有所恶化，但仍属稳定。在新兴国家中，土耳其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率为 148%， 阿根廷为 100%， 马来西亚为 84%。 由此可见，韩国外汇储备的健全性相对良好。 不过外汇储备额是否一定越多越好呢？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国家紧急状况，单从这一点来说，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在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需要放弃的也不少。运营外汇储备最注重安全性和流动性，因此主要投资对象是安全且可快速兑现的资产。尽管这类资产的利率更低，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国债，虽然稳定，但收益率相对较低。也就是说，为了确保稳定的外汇储备，放弃了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机会。考虑到这类机会成本，外汇储备应保持适当规模，而非过多持有。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呢？美国正在准备新冠疫情下的出口战略，开始讨论缩减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量化宽松，引发了对全球和韩国经济造成冲击的忧虑。在全球经济即将发生巨大转向之际，急需准备各类安全措施，以保护实体经济免受冲击，适当水平的外汇储备便是其中之一。 最近外汇储备规模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全球货币政策有可能转向紧缩，因此围绕适当的外汇储备水平产生了争议。可以肯定的是，韩国经济结构具有对外依赖度高的特点，结合过去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持有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绝非糟糕的选择。只不过对于外汇储备需要到怎样的水平才能使经济不受外部冲击，并不存在一个标准。因此在讨论维持适当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要探讨加强韩国外汇市场、金融市场总体基本面的方案，比如扩大与主要关键货币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限制，同时扩大激励机制，促进民间持有外汇资产等。另外，从根本上来说，有必要努力加强潜在增长率、经常项目收支、物价等韩国经济的基础条件。 在全球经济经历低迷的新冠时代，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将成为韩国的缓冲机制。在思考如何具体运用这一优势的同时，也应探讨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的方案。希望通过这些努力，韩国的外汇储备能够得到更扎实、高效的运营。 好，刚才是来自韩国的报道，介绍了今年上半年韩国外汇储备的快速提高及其背后的原因。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

It's 9 a.m. Beijing time.